些什么？电池喃喃自语着为什么，我却变得沉默，永远都追不上那些人那时无消失的速度。说到爱，如果你感觉到寂寞， Let's sing it out of love。 有多久时间忘了去拥抱身边爱的朋友，就拥有多盼望有一段旅程，摆放每张熟悉的笑容。说到爱，就算是海似东飞，

创造性地推出了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大型社会公益活动，旨在整合社会资源，聚集爱心力量。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我的心事已翻来覆去，刮风又下雨，电话再响一声而已，我的心事已翻来覆去，刮风又下雨。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，刮风又下雨。